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呢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阿桑翻唱陈小霞早期的一首经典作品《温柔的慈悲》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我们听到了一种压抑，一种沉重，而这些呢，都来自于那个曾经受过伤的灵魂。在感情当中，我们都不需要那种温柔的慈悲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动力火车的《背叛情歌》。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，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我把球手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麻木哭泣的脸，

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。 北京时间23:00。